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来自王府外国语学校3年级6班的赵湾。母亲节快到了，我想送给妈妈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妈妈》。为什么我要把这本书送给我的妈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真的很棒。我妈妈，这是我妈妈，她真的很棒。我妈妈是一个手艺特好的大厨师，也是一个很会杂耍的特技演员。他不但是一个神奇的画家，还是全世界上最强壮的女人。我妈妈真的很棒。我妈妈是一个有魔法的园丁，她能让所有的东西都长得很好。她也是一个好心的仙子，我难过时总是把我变得很开心。她的歌声像天使一样甜美，吼起来像狮子一样凶猛。我妈妈真的真的很棒。我妈妈像蝴蝶一样美丽，还像沙发一样舒适。她像猫咪一样温柔，有时候又像犀牛一样强悍。我妈妈真的真的真的很棒。不管我妈妈是一个舞蹈家，还是一个航天员，也不管她是一个电影明星，还是一个大老板，她都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超人妈妈，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她，而且你知道吗？她也爱我，永远爱我。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西班牙的苏珊娜·艾森和德国的索尼亚·维莫尔，是由王志庚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爱发明的小狐狸。 是一只好奇的小狐狸，它住在森林里面一棵高高的大树上，在树杈上有它的小小房子，在那里它能清楚地看到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小狐狸波格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动物，其中有一些有着非常神奇的本领，这让波格觉得自己很普通。有一天，波格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发明一些东西，一些能让他自己拥有神奇本领的东西。波格的第一项发明是一对翅膀，他把很多的羽毛还有布料还有树枝都绑在一起，做成了一对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的翅膀。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树枝，各种各样的羽毛，甚至还插上了鹰的羽毛，就像帕蒂那只满世界飞的燕子教他的那样。 对，不，左边和右边要一样宽。哦，你还需要两根长长的尾巴，我们鸟儿都有尾巴的。 波格的翅膀做好了，他现在要试飞了。波格站在高高的一棵大树顶上，展开两只翅膀，然后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不管有没有鹰的羽毛，这项发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是一场灾难。波格刚扇动了一下翅膀，就一头从高高的树顶上栽了下来，他摔在了草地上，结果磕掉了三颗牙，还扭伤了尾巴。燕子帕蒂赶紧飞过来看他。 哦，波格，你不能什么都想要。你已经是一只狐狸了，你还想飞？谁见过会飞的狐狸呢？ 可是波格才不会放弃呢，他又进行了第二项发明。他的第二项发明是一副夜视镜，猫头鹰就可以在晚上看到很远的地方。波格想和猫头鹰一样，就算是在没有月亮照亮的夜晚，也能够看清整个世界。他做了两个镜片儿，他用蝙蝠的眼泪制作镜片儿。这是一只熊教给他的，那只熊的名字叫做阿罗。他总是在最黑的洞里冬眠。阿罗教他用蝙蝠的眼泪制作镜片，说这样就可以在夜晚看清东西了。到了晚上，黑咕隆咚的，只有一个月牙的晚上，波格戴上了那副他刚做好的夜视镜，然后开始在森林里行走。刚开始，波格觉得眼前黑咕隆咚，什么都看不到，可他还是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不过没想到，他刚迈出第一步，就来了个倒栽葱，扑通，掉进了河里。不管有没有蝙蝠的眼泪，这项夜视镜的发明都注定一定会失败的。波格全身都湿透了，他得了重感冒。河里的小鱼带着雨伞游过来，对他说： 嘿，波格，你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一只狐狸，可是谁见过戴着眼镜的狐狸呢？ 但是就算是这样，也不能阻止波格发明的热情。他又进行了第三项发明，他的第三项发明是一对弹力靴子。他想跟青蛙跳得一样高，他找到了最好的弹簧，装在靴子上。可是 这个发明还是失败了。伯格刚一跳起来，就咚，撞在了一棵树上，晕了过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青蛙跳到了他的身旁。 哇，伯格，我说你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一只狐狸，可是谁见过跟青蛙跳的一样高的狐狸呢？ 伯格才不管这些呢，他必须继续进行他的发明。他的第四项发明是一个和乌龟一样的保护壳。瞧，乌龟有个本事，就是它的壳可以保护自己。伯格也很想要，他找来了很多坚硬的材料，还在里面加入了岩石粉末。他做了一个圆圆的壳，还戴着头盔。他把自己装进去，但他的这个发明还是失败了。一阵狂风就把他刚做好的壳给吹散了，壳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碎片在风里飞着，而且吹得伯格鼻子里全都是灰，他整个晚上都在打喷嚏。大乌龟慢吞吞地爬到伯格的面前，对他说：哦，伯格，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啊，谁见过带壳的狐狸呢？哎，伯格只好再进行下一项发明。这一次他画了很多的图纸，经过了精确的计算，他发明了一只长鼻子。森林里的食蚁兽就有这样的长鼻子。食蚁兽的鼻子能够闻到埋在土里的蚂蚁，它的鼻子非常灵敏。伯格也想要这样灵敏的长鼻子，可他发明的长鼻子一点儿也不管用。接下来他又发明了一条长尾巴，像牛那样可以用它来轰苍蝇。他把长尾巴绑在自己的尾巴上，可他刚甩了一下，那条尾巴就掉下来了。他还发明了一套管道系统，他想和鱼一样，就算在水底下也能够自由呼吸。可他带着这套含在嘴里的管道下到池塘里的时候，管道的另外一边也淹进了水里。他越吸喝的水就越多，越吸喝的水就越多，结果伯格喝掉了池塘里的一半的水。大家又劝伯格： 嘿，我说伯格，你不能什么都想要，谁见过会发明的狐狸呀？ 经过了那么多次失败，伯格决定再也不搞发明了。他现在感觉到自己一点也不特别，而且永远也不会特别。他很伤心，他整天待在家里，连窗外都不看一眼。森林里的动物们很担心他，他们很想念伯格的那些奇怪的想法。他们一个接一个落成高高的一摞，然后到伯格的窗口去看望他。有一天夜里，伯格正在睡觉，突然一群狼悄悄地来到了森林里。伯格虽然在睡觉，可他还是立刻就闻到了狼群的味道。他还听到狼老大悄悄地说： 兄弟们，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座森林里有一只老鼠，一只乌龟，一只大熊，还有很多别的美味的东西，我们可以吃掉它们。 伯格马上就从房子里出来，通知了所有在森林里的动物们，大家都及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结果狼群找遍了整个森林，什么也没发现。天亮了，这群狼只能带着一肚子气离开了森林。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动物们都在讨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问： 嘿，伯格，你怎么知道狼群来了呢？ 伯格伸着长长的鼻子说： 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哦，伯格，你的鼻子真是个神奇的发明。 又有人问： 嘿，伯格，你怎么知道他们想吃掉我们的？ 伯格两只大耳朵摆了摆说： 他们悄悄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哦，伯格，你的顺风耳真是个神奇的发明。 还有人问： 为什么你要来通知我们呀？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 哦，伯格，你的机灵劲儿真是个神奇的发明。 嘿，伯格，你给我们报信儿的时候，难道那群狼没有发现你吗？ 伯格说： 我跑得飞快，而且我尽量一点声音也不出。嘿，伯格，你的飞毛腿可真是个神奇的发明。 伯格现在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本来就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从那以后，伯格还是继续他的发明创造。因为他热爱发明，他发明了装饰着很多美丽东西的鹿角啦，等等等等，好多奇怪的东西。虽然说他的发明都没什么用处，但是大家都对他说： 嘿，伯格，千万别改，我们就喜欢你这些疯狂的主意。 所以直到现在，我听说这只爱发明的小狐狸伯格还在不停地发明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哎，我刚才放学的时候，看到有个小朋友手里拿着一个雪糕， 唐耳朵， 我很想吃。 唐耳朵，你昨天晚上不是还在拉肚子吗？就是因为你把胡萝卜放到冰箱里，冰的那么冰那么冰，然后一口气吃了五根。 是的， 所以就拉肚子了。 但是雪糕就是这样的呀。 现在你还要再吃雪糕？ 我想拉干净就好了。 拉干净就好了，你会变得很虚弱的。 没关系，再吃点热的。 再吃点热的 胡萝卜。 热胡萝卜 啊，对，一凉一热，一凉一热。 这样吧，我帮你做个热雪糕怎么样？ 热雪糕？ 对对对对对对对，先用胡萝卜给它剁成泥， 然后呢 再把胡萝卜泥放在一个方形的盒子里，然后呢放上一根棍儿。就是雪糕棍儿。然后呢再把它放到锅里开始蒸。蒸啊蒸啊蒸，蒸啊蒸啊蒸。 哪根棍儿呢？ 蒸熟了就插在里面啦。 好吧。 然后等那个蒸熟了之后呢，我再在上面给你撒一点胡萝卜粉呐、胡萝卜装饰品呐、然后你就可以吃热雪糕了。 雪呢？ 雪？ 啊， 什么雪？ 这叫热糕吧。 雪啊，对了，我可以用白色的颜料在上面写一个雪。 行了，睡觉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 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英语学习成绩有些不理想，妈妈就跟他商量，实在不行啊，咱们就报一个英语学习班啊，也花不了多少钱。呱呱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 报了学习班花了钱，再考不好不是更没法向你交代了。 前两天邻居家的一条大狼狗丢了，大家找两天都没有找着。在晚上吃完饭的时候，爸爸对着呱呱说，你还记不记得邻居家的那条狼狗了？嗯，很凶的。 就是你说的那条比妈妈还凶的那条吗？ 呱呱妈妈不淡定了，狠狠地瞪了爸爸一眼。呱呱是一个小吃货，今天妈妈带着他到姨奶奶家去玩，刚进门呱呱就说， 姨奶奶，今天我们是客人，快把好吃的都拿出来交代我们。 当时可把呱呱的妈妈给窘坏了，就跟自己家里没啥吃的已经饿了三天三夜一样。平时的时候都是妈妈去接呱呱放学，有一天呱呱的妈妈有事儿，于是呢呱呱的爸爸就到幼儿园去接他。今天老师指着呱呱的爸爸问呱呱，哎，呱呱，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结果就这一句不认识，被老师盘问了15分钟才把孩子交到他的手里。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银河之星幼儿园的赵廷墨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那是怎样的一双手，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一股慈爱的暖流便顺着那手涌入我的心头。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引着我一步步往前走，当我跌倒时是他为我扶起。爸爸说，那手曾经那么嫩那么柔，在无数柴米油盐后竟变得那么粗而丑，可在我眼里永不丑，永远是那么美丽而温柔，带给我勇气和力量，那是母亲的手。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母亲的手，母亲的手，那是怎样的一双手，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一股慈爱的暖流便顺着那手涌入我的心头。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引着我一步步往前走，当我跌的时候是他将我扶起。爸爸说，那手曾经那么嫩那么柔，如今在无数柴米油盐后竟变得那样粗那样丑，可是在我眼里永不丑，永远是那么美丽而温柔，给我勇气和力量，啊，那是母亲的手。